酷炫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早安，早安，今天已经来到了七月七号了喂，哇，今天的优惠啊啊，然后 真的 昨天又很好玩呢啊。OK， 那说到呢，昨天我们在这个哎，就是我们 Segi 举办的这个 Game On Expo 2025呢 ，OK， 就有这个 K-pop Random Dance Challenge 了哈，那我们就去 hijack 这个 event， 然后跳了很多首歌，昨天应该有五十首歌吧？ 哎，差不多，而且就是人潮非常非常的多，让我们感受到你们的热情了呀！ 是的 ，OK， 那昨天有去现场的朋友，厉害，棒 棒 ！OK， 如果没有去的话，下次一定要到，好不好？因为这个是我们时隔多久，不懂多久举办的这个 K-pop Random Dance， 我觉得 at least 有一个一年了吧？ 有一年没？ 有、 欸、一年啊？ 我觉得一定 有，我以为是半年左右这样子吧？ 没有没有，一定超过的。 我讲很久没有这个 K-pop Day 了，你知道吗？ 是。 我心想说，哇，真的很怀念， 真的好像有回到那种回到过去。 真的主要是很好玩呢、啊，因为很多人一起跳舞嘛，对不对 ？OK， 那当然啦，接下来除了讲说我们过去K-pop Day Random Dance Challenge 之外呢 ，OK， 各位也要去到我们这个过去 Go Olympic 啊，因为呢，我们接下来就会举办，哎，这一次是羽球的这个运动了、 wow， 我相信羽球没有人不爱。爱吧，赶快呢上到国轩的 NY 报名参加吧，因为呢活动将会在七月二十号下午的两点到六点钟呢，在 CPS 苏邦 Badminton Sports Center 举办哦。 是的，没有错。OK， 当天我们也会有这个巧文啊、Nick 啊、Katie Ham 还有 Charlotte 呢，都是来自 Donuts 的成员，还有这个 Kiss Media 的 KOL 啦哈，所以记得赶紧去到我们这个Social Media 国轩呢去看一下这些详情了哈。马上来听歌，有来自 Karen CC 的《爱你但说不出口》，是这个选 Beyond Chen。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优选呱呱练习生，今天我们看到这一则新闻呢，是来自韩国女团 TWICE 的成员 Chaeyoung 啊哈，那她最近呢就跟这个创作歌手 Zion T 呢就被拍到讲说在济州岛啊这个海边约会这样子的，被拍到两个人在散步啊 呀，而且呢他们网友就有在这些社交平台发布一些帖文，就说哎怎么办，好像真的遇到他们两个人，是不是在拍拖了，而且还看到女生的正脸哦， 对啊，然后呢看到 ZNT 是穿着黑色 T 恤的啦，然后拿着手机在拍这个海景、但是呢在旁边我们去看到 Chaeyoung 呢啊穿着这个无袖洋装啊，搭配一个针织包，非常的 casual 啊，两个人是啊并肩在走的啦，然后就你知道咯，像小情侣散步这样子， 真的，而且他们在的那个所在地也还蛮浪漫的，就是海边来的， 对啊，济州岛的这个海边啦哈、然后呢哎，其实啦2024年也就是去年的四月左右呢， Chaeyoung 其实他有通过自己的经纪公司 JYP Entertainment 呢，有大方认爱啦。当时候呢，公司是回应讲说，哎，双方对彼此有好感，正在交往，并且互相支持的。 哇，不只是公司支持，我们也支持。 对呀、很多网友看到了之后呢，纷纷也讲说，哎呦，祝福吧。如果你们想谈， 真的 就谈吧。 希望他们修成正果哈。 是的，接下来就可以宣布好消息这样子了。手机可选 Beyond Chen， 也是我们这一次 Go 选媒体伙伴 Top Gallon Show 超凡娱乐主办王以太 Love Me。Later 将会在8月29号的晚上8点在 Zepp Kuala Lumpur 震撼开唱的 K1 K2 已经卖光了，赶紧去到 mydoublemyshow.com 去购买他的演唱会入门票吧。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勾 选呱呱练习生， 勾选呱呱练习生啊！我们看到这两天呢，就有 Blackpink 啦，他们在韩国高阳综合运动场 Goyang Stadium 一连两天举办了 Blackpink Deadline World Tour。 是的，没有错。而且呢，在这几天呢，我所有的社交平台一直在刷，一直都是看到 Blackpink 的这个演唱会现场。 我跟你讲，我分成两个，一个是 Blackpink， 一个是 Karina， 因为 Karina 去了 Waterbomb， 去年我在那边，今年我没有去。 我刷的比较多是 Blackpink、因为有可能你很常刷 Karina， 对，然后重点是配餐有在那边、他看到 Karina、 跟你心痒痒啊你哦， 对啊 OK 不用紧、他没有看到 Blackpink OK、Blackpink 呢这一次我们就看到 Blackpink 他们的这个 IG 啊，官方的 IG 头像呢改为一个人跳跃的动作这样子的、OK， 然后这首歌曲他们准备要发的叫 Jump， 在这个演唱会呢、也首唱了这首歌曲，一起来听一下吧。 常简单直白的一个名字啊 ，Jump 啊。 对，而且你听到这种旋律哦，在现场你肯定会一起 Jump， 包括如果它播放在音乐节，肯定也会嗨翻天的。 OK， 那我就说这首歌曲真正出来之后，其实还没有出来啦，现在跟刚才我们首唱而已哦，就有人在 cover 了。 哇，那个速度也太快了吧！ 非常快啊！那四位成员他们也演唱了各自的 solo 啦，包括 Juice Earthquake 啦，有 Love 啦 ，Lisa 有 Rockstar， 还有 New Woman， 然后 Jenny 有 Mantra 啊 ，Wake Up Like Jenny， 还有 Rose 有 3 AM Toxic to the End， 还有 Apache 的， yeah. 哇！看到他们唱自己的 solo 有一种莫名的感触。 对，因为你要知道他们从以前就是一个团体，然后各自单飞了之后，然后又 再次合体。 有人在网上讲他们本来是四位公主，现在变四位女王。 呀呀，有那种感觉。他们回归的时候呢，那个气势跟气场是截然不同的。 对啊，所以各位呀，要准备听起来他们的新歌好不好？马上来听由来自 Blackpink 的 The Happiest Girl，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炫 Th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勾炫 Magic Hour 的 Broccoli 李伟俊。曾经的我啊，抱着电台主持人的梦来参加了比赛，还真的获得了这份工作。而如果有明星梦、有歌手梦的你，千万不要错过新秀崛起吧这档节目啦！勾炫为指定电台 Astro 新秀崛起吧网络甄选已经开始了，浏览勾炫 IG 了解报名详情。 歌选呱呱练习生，我觉得这样的，哎，这个女艺人才是最 hot 的。说的是韩思希啊，哈，那她这位女演员啊 ，model，OK，、okay, 她近期呢就有去到这个首尔艺术大学戏剧电影系 ，OK， 这个去教学生们去讲演戏这样子啦，就分享嘛。然后呢，哎，这位导演叫金敏珠呢，她就有分享到讲说，其实她当时候呢，就真的是亲手。OK， 就真的一个一个细节在教学生们，就传授自己的经验给他们这样子啊。 就我觉得他真的演技在线之余呢，他的那个善心的指数我可以给1100万分，知道吗？因为他自己本身呢就已经贡献了5000万韩币，然后呢就是买了43台的这个电脑给学生们， 对， 然后我们就是除到来哇，我们马币大概是 150千， 哎，很多哎， 对，就15万这样子啊， 真的。 OK， 那他当时还有特别交代。讲说这43名学生讲，哎，你们不要讲出去啊，买给你们就继续在课业上面加油就好了，这样子的。但是呢，导演觉得说，哎，不可以，这样的善行呢，应该也给更多人知道这样子，然后就选择公开这件事情了哈。 但是当初他做的那个举动是完全是非常低调的。 对呀、啊哇，想象一下，你去上下韩素熙的课，然后获得一台电脑， 没有，我觉得、哦、那。不过那个是另外那个 extra 的，我看到他本人我已经很开心。 对，而且他亲自教你耶，已经是 bonus 了嘛、哦、对不对？ 哇， 然后呀，我看到这个新闻下面有电脑广告， 为什么突然接出来？好夸张，很厉害耶。 OK OK， 各位可以继续去留意一下韩素熙这位演员，然后看一下他的戏这样子啦，说不定你也可以学到东西嘞。好，马上来听歌，有来自 Emily 蔡金轩的 What the Type， 选这个选 Beyond Trend 练习生， 就选呱呱练习生啊。今天我们要说到呢，在这个周末发生的事情啦，除了有我们勾炫的这个 K-pop Random Dance 之外呢，在前一天星期六呢，就看到了 Seventeen 的成员明佑呢，他就来到了这个我们 KL 的 Mall， 是因为呢品牌代言。OK， 哇，现场真的爆炸，你知道吗？ 轰动了整个吉隆坡，你知道吗？ 真的很夸张。我跟你讲，我大概70%的朋友啦。都在那个 mall 里面，就是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啊， 包括 像沙丁鱼这样， 就是我们最亲近的 Jaden 杰登也有到现场，而且我看到他的距离很近到。 他去那边除了是因为品牌方之外呢，他顺便好像开买自己的粉丝见面会这样，因为他也很多粉丝在那边。 对，他就说，Jaden，他讲，虽然我不是明耀，但是呢，谢谢你们哦。 OK， 那就可以看到两个帅哥了啊，当然，现场的朋友呢也非常热情，我们来听看他们的声音。 帅， 重点是哦，他们在播这首歌曲《Thunder》的时候啊，就他当时还没有出场，全场一起大合唱，很壮观，哎，不是很壮听。 我真的好爱这种场面哦，虽然我没有去到现场，但是很可惜。 没关系，我们期待他们下次来开演唱会，好吗？马上来听来自 Seventeen 的《Thunder》，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勾炫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炫喳喳考核官。 勾炫喳喳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的话题啊，8点钟要说到呢，关于吃饭。 OK， 我们去 restaurant okay. OK， 那我们去一家 restaurant 呢，你要怎么去鉴定你会不会进去里面呢？ OK、嗯、首先有分两种，第一种是特别好的服务， OK， 第二种是特别好的味道， OK， OK， 如果讲说非要选一个的话，你会怎么选呢？ OK， 哦，就是那情况会不会是今天他服务特别好，但是味道就普普， 他没有不好吃，就是 就普普 正常咯，就吃完了之后就觉得 OK， 我就吃饱了一餐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就是味道特别好，但是服务就是很匆忙，他完全没有理会你的感受那一种吗？ 对哎、不是、okay. 还有另一个是特别好味道、啊、 特别好味道，但是他服务就不好、啊、 他就是那种、你要叫人叫了，你要吃你就吃了、 就无所谓、 OK 吗？ 所以你们自己本身会怎么选呢？就可以 WhatsApp Sakam DG5G 号码 016-9988-889 啦，也要记得到国轩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Sakam DG 配配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天候高速串流，这就是 Samanga Number Subtle。 OK，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选择特别好的服务还是特别好的这个味道这样子呢？ OK， 马上来听歌，又来自 Huntrix 的 Golden，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等在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说去吃饭的时候了哈，我们要选择 restaurant。 OK， 可能你会比较偏向于食物，可能有些人偏向于服务多一点点。 okay. OK， 那今天我们就来做选择，一家餐厅呢特别好的服务 versus 特别好的味道，你会怎么选呢？如果非要选一个而已的话， Kelly 凯欣本身绝对绝对会选特别好的味道多过于特别好的服务，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很常会去一些地方 OK， 或者一些餐厅，他有可能他人流太多了、或者是老板忙不过来，你会发现到他很匆忙、很忙张，然后你会觉得他没有什么耐性的、然后但是我会无所谓，我会不 care， 或者是会忽略到他的这一点， 只要东西好吃就可以了， 对，他只要把那个食物送到我的桌上我就 OK 了。 有了，其实蛮多古早味的那种哦， 呀， 就是、烤很久那些， 但是 通常会没有什么理你啊，你去外面叫、 如果等太久，我自己本身就会不扯啦。 就是我试过啦，我记得 KL 有一家是喝汤了。 Okay. 我下面坐下来啊，到我喝上汤啊，等45分钟。 哦，这样你本身还会再度光临吗？ 我觉得我应该会选没有人的时候去。 哦， 就因为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应该是 peak hour 啊，可是他不 peak hour 太多人了。然后他是忙到哦，他还没有得空来给你 order。 哇， 就你坐下面，然后没有人理你。 OK， 我觉得还可以分多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今天他是完全没有来 take order， 这样我就不能接受。 这个就是好味道没有好服务啊，这样子的意思哦。 可是如果他今天是脾气没有那么好，我可以接受。 没有没有，他是两极端的，你只能选择一个。 OK，这样我还是觉得吃进肚子比较重要，我可以忍，我就忍， okay. 忍到他来 order， 要不然我一直叫他，我叫他员工，叫他老板，叫他的股东， 你就要积极一点哦。这样你会怎么选择呢？可以跟我们分享0169988889，到底是好的服务还是好的味道这样子嘞？哈，只能选一个哦，选这个选 Beyond Trend。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是说到在去 restaurant 吃饭的时候呢，如果非要选择一个，你会选择特别好的服务还是特别好的味道呢？ Kelly 凯欣本身就觉得说味道最重要啊，要不然我去那间餐厅干嘛呢？ 就哪怕他去那边啊，就你去到那边他不理你，就是没有什么服务的，你 OK 自助啊，我就当做他是一个自助餐啊， 你自己厨房里煮、 对啊，我直接去叫那个阿邦帮我煮啊。 没有，你走进里面然后自己煮， 拿那些咖枪了 啊，你要煮了地下那就在那边煎这样子，自己 可以，我觉得就乐在其中。 对我来讲哦，我去吃东西的时候我会追求 OK， 我没有要特别好的服务， 不是那一种 fine dining 那种 level、 不是不是那种，就真的是好像喂到你嘴边那一种很夸张，不是那种， 那是你妈妈吧？ 没有 I mean like， 就算他是那种每五分钟就会来问你，哎，先生你想要加水吗？有想要特别想要什么这样子吗？我不喜欢那种，但我特别不能接受不好的服务。 怎么说？ 而且 like 就是 OK， 我知道你食物很好吃，但是你至少要给我 order 东西、不然就是你不要态度不好咯，你不要骂人哦。 是不是会影响到你的用餐？ 对，你影响到我的食欲耶，我又不想吃东西了咯、因为主要是我去过一些餐厅是它味道很好，可是你去到那边的时候 OK， 第一没有人理你，第二你真的要叫的时候你在 order 还有我们讲萌萌脏脏这样子、他就 我就说、人就乐观点呢、就把它当做自助餐呢。 没快点啊 OK 啊，没啦快点、就 哎，真的 不耐烦。 OK， 我在马来西亚就很少遇到，但是我去到外国真的有这些很不好的用餐体验，会他们而且会 force 你，就比如说我进到这间餐厅，每一个人都要叫一个主食，这 is OK 了，但是他们的耐心是直接零的， 就是你 order 东西，你可能一下就。 对，他要就是你已经想好所有的东西了。但是我觉得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考究啦。 还没来，当然我说现在我看了 menu， 我要知道我要选什么，但有时候会。你知道啦， 突然间人会犹豫的嘛， 可能要犹豫一下样子嘛， 是啊、 对不对？就我如果这个食物特别好吃都好啦，你服务不好我都不想吃哦，我都没有胃口哦。 有可能就去光顾那间餐厅仅有一次。 对啊，这个是我的个人观点，我的个人观点哈，我的个人观点。你可以继续来分享0169988889，就是好的味道跟好的服务，只能选一个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我是 Kelly 凯欣， 我是 Kristen 温阳， 我们是勾选 Rising Hour。有看帅哥一定会失控的我 Kelly 凯欣， 还有最不像零零后的零零。Kristen 温阳一定会避免 Kelly 凯欣每天尖叫哈， 每天早上7点到11点陪你一起嗨翻天， 勾选 Rising Hour 准时活力开秀，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啊！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了哈，关于在吃饭的时候去餐厅了哈，如果非要选择一个，就是特别好的服务或者特别好的这个味道 ，OK， 二选一，你会怎么选呢？就两个，你选了这个的话，它就是另一个是极端的，比如讲说特别好的服务，它这个味道就不好了，或者说太普通啊、如果特别好的味道呢，这个服务就真的很烂。 OK， 所以你们自己如何做选择呢？我们首先来听一下这位网友他 WhatsApp 进来了。 Hey, good morning， 我觉得咧就是尤其是服务态度啦，因为服务态度诶是大家很受关注的嘛，所以好像如果那个服务员哦就突然间对你有一种不好啊，还是对你的服务态度很差哦，很多人就是会去网上啊就是批评他这样子咯，所以服务态度咧是很重要的。 对啊， 哇，没有想到，原来 是很重要的、啊， 现在的人对于服务都有那么高的要求。 我觉得这个不是高要求，它不是高要求，高 要 求是那种，就是你来，就是我每五分钟来问一次，先生有什么要帮到你的吗？或者说一开始你坐下来的时候帮你推椅子啊什么的，我不需要那种，我需要正常的服务就好了， 要基本的， 对，基本的就好了。但是如果你服务态度不好的话，我都不想在那边吃哦喽。对我来讲、 那我觉得也对的，就好像比如说今天你跟一个男生约会， 啊、 如果你发现到那男生他对于那个服务员的态度是很差、很恶劣的话，你肯定是扣分，你下一次就没有 second date， 对不对？ 哇，这样都可以另要去约会， 肯定。 OK， 那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0169988889特别好的服务或者特别好的味道，你会怎么选择呢？是这个选 B。OK，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刚听过的歌曲哦，来自萧秉治的《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吃饭的哈。你去 restaurant 吃饭的时候呢 ，OK， 要么选择特别好的服务，要么选择特别好的味道。非要选一个的话，另一个可能是极端，你会怎么选择呢？ Kelly 凯欣本身就会选择特别好的味道，那 Chris 的文就是前者了哈。我们来听一下这位网友他自己本身的想法又是如何的呢？ 早安，早安， 早安。 我觉得会选食物特别好吃吧，因为。那个服务特别好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点尴尬，因为 I 人他的服务对我太好的话，我有一点不知所措，所以我还是 prefer 食物好吃的。 所以人哦， 哇，他的礼物也真的很特别， 不能对他太好。 对，没有，因为我知道有些餐厅哦。他们是有分 I 人区跟 E 人区的。 OK， E 人区就是那种嘞，可能我们唱生日歌，我会一直来 serve 你。I 人区是那种你要叫我，我才会来的啊，这样子。 我觉得就等同于好像你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呢 ，E 人的话就是在 Rock Zone， 对 ，I 人的话有可能在 Restricted View 呢， 或者讲说在上面了哈。就是E 人是那种挥大大的你的手臂，挥到很大，然后跟他一起蹦了。然后 I 人是那种，我拿这个荧光棒，或者拿 flashlight 在左右挥舞。 所以我们更乐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呢。 对啊，那就是我觉得餐厅应该 include 这样的服务啊。 有 就是 I 人的话，就有一个区域，然后是你叫这个服务员他才会来的，不然没有人会经过你的桌子。 我觉得 OK 我觉得新的餐厅准备营业开张的话，不妨可以试试看这个 idea。 这个 concept 可是不用太多啦哈，几个桌就好了，因为 okay. 我觉得。 半一半爱的区也是 都、就正常区了哈， 对，正常区 可以接下来分享一下0169988889哈，你觉得说就是你会选择特别好的服务还是特别好的味道这样子的呢？当然我们也要分享到这个礼拜啊特别关注的这个古装剧集哈，叫《锦绣芳华》的，那就看到杨紫呢携手李现就共赴一场国家与商界的传奇故事了哈。想要看到这些则故事或者说这个剧的话呢， 从7月9号起，你就可以透过 On Demand 或 Astro Go App 呢率先点播《锦绣芳华》，每个星期一到五更新集数的呀。是的，选 Beyond Trend， 选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Kristen， 嘻嘻嘻嘻嘻 ，Kelly， 嘻嘻嘻嘻嘻嘻，勾选嘻嘻应援队。 勾选嘻嘻应援队啊！今天我们要来分享好消息了，各位如果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最近发生的了哈，都可以 WhatsApp 进来0169988889跟我们分享，我们随时都在这里啊 ，stand by 听着你好消息这样子的。 是的 啊，今天要说到的就是昨天我们举办了这个 K-pop Day Random Dance Challenge 了哈，然后当然昨天我们跳了很多首歌啦，很多人到现场，我们也很开心，我们也送出了 Rise 的演唱会入门票。OK， 所以下次如果你想赢票的话，就来我们的活动，就很简单，玩游戏。啊，答 真的 简单的问题， 没有啦，就是玩一个小小的游戏就还蛮容易过关的。如果你对 K-pop 非常的了解的话， 是或者你很喜欢啊这个 idol 要准备开演唱会的 idol， 我相信你一定打得上来的。OK， 对，而且我看到昨天哇，好多人，有一个小妹妹真的有吸引到我的眼球，因为她年纪非常非常的小，然后她有可能比 YYY 莹莹 稍微小只一点点， 娇小一点，大概一厘头的概念。 哦，一厘头很小， 然后我们就说，哎，那是 YYY。跟迷你版的 YYY 一起跳舞的时候呢，就很可爱，你知道吗？ 两姐妹样子啊。 对对对，而且她的舞技也很厉害， 可爱啊。OK， 那昨天也真的遇到了很多很厉害跳舞的人。当然，我昨天回家很好笑，因为我不是转发 story 嘛 ，repost story。OK， 然后我到一点多在 repost story 的时候啦，就有这位粉丝reply 我 story 讲说，还不睡觉啊？等下讲起来 on air。 哇，很关心你的生活作息。 我感觉我好像被各个妈妈在网上监督我， 被监督了嘛。哎，也棒啊！我觉得就他们就 feel 展现到他们的爱， 有点小暖心啊，也是觉得说，哎呦， 真的有人在注意着你的生活作息，担心你睡不足。 哎呀，睡了睡了，马上睡马上睡。 那你昨晚几点睡？ 两点多，没有，主要因为我昨天。 发现了 有一个小插曲， 是的， 就是因为我经纪人有到现场帮我拍东西嘛，然后他拿着我厕所是走了，然后我们昨天要回家的时候，我没有厕所是，我就只能在mall里面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吧。 你别怕嘛，一个人在 还好啦，我以前在mall做工了嘛，担心什么？ 你不怕有蟑螂咩？ 还好mall这样大哦。 很难说， 不会吧？我可以跑， 冒出来一个蟑螂， 他跑不过我，不用紧。 哎呦， 好了，我们来听歌，来自 Irene 的这首歌曲《Like a Flower》，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Rising Hour 最青春活力的组合有我 Kelly 凯欣和我的搭档 Kristen 温阳，才华横溢，颜值在线，舞台魅力爆棚。可是哦，他比较自恋，我们小声点，等下他飘上天啊。勾选嘻嘻应援队， 勾选嘻嘻应援队啊！今天我们继续来讲的好消息了，在九点钟。OK， 那我们今天我们好消息 list 里面有什么呢 ？Yeah， 就是 Kelly 凯欣本身近期就煮饭的频率还蛮高的，但是呢，我自己本身在 on diet， 所以我没有办法吃煎炸的食物。 OK， 可是我那一天很想吃薯条。 Craving for 薯条。 对，你知道我已经大概几个月没吃薯条了。 OK， 然后呢？我自己本身就突发奇想，就用因为我刚刚家里有 potato， 我很喜欢吃 potato。 OK， 我就把它切成条状。 OK， 然后我就是把它撒上一点盐啊、胡椒粉啊， okay. 然后一些香料啊， okay. 然后拿去 air fry 它。 哦、 oh. ，然后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是跟外面有的比哦。 它是里面软软的嘛？因为里面软软那种好像是已经 mash 了，他们在塑形， 就是我 去炸的。 OK， 我自己本身会先去水煮一轮。 OK， 然后大概煮了大概十分钟。 OK， 我就再拿去 air fry。 哦， 所以它的口感是很棒的。哦、所以我就觉得说，哎 ，why not？ 如果你想要健康一点，那你就 air fry 你的薯条。 你们考虑要煮啊，然后带来明天开会啊。明天勾圈会议，你带个大概十人份。 你以为是薯条供应商吗？ 对啊，你是 K Donald。 K Donald。哇哇 ！OK， 各位想吃薯条的话想吃健康的薯条，可以找 Kelly 你问他这个食谱就可以了。 发你们食谱哦。 OK， 马上来听来自罗正还有季美涵的《未来的你》，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刚刚我们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Highlight 的这首歌 Chains， 也是我们勾选美丽伙伴 GM International B-Way Entertainment 与 Sunnyside Up Entertainment 联合主办 Highlight Ride or Die Malaysia 演唱会，将会在9月27号的傍晚4点30分在 Ideal Life Arena 震撼开唱的。如果你想买票的话呢，7月8号也就是明天中午12点开始，就可以透过 www.etix.my 还有 www.fantopia.io去购买他们的演唱会入门票喽。 Kristen， 嘻嘻嘻嘻嘻嘻 ，Kelly， 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 勾选西西应援队， 勾选西西应援队啊！今天九点钟，我们依然在分享好消息喽。 是的，这位网友呢 ，XL 创呢就 DM 我说，他刚好跟哇。很久没见面的这些中学朋友见面了之后呢，聊天竟然聊到凌晨三点，你知道吗？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也很 enjoy 这种 moment。 欸，可是我很担心啊，就是哦，你跟中学朋友了，会不会有一点 gap？ 就是因为很久没见了，然后有时候你不懂对方在做什么嘛，就可能那个话题就会就是分掉，你知道吗？ 欸，我自己本身还蛮常见面的，大概两三个月一次。 哦，我也是有见啦，只是不是那就那几个咯，那两三个。 对。就够了。 可是如果是那种聚会啊， 我就有一点 差不多十个人这样子， 我会社恐。 哎，你会聊到没东西聊，你知道吗？ 真的。 或者想说，你会有三个人一个小群体会聊一个东西， 对， 三个人一个小群体聊另一个东西这样子。然后我担心这种场景的。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大家的人生目标不同了，领域不同了， 对， 然后有很难有共同话题。 有些人共情不到你讲的东西。 是，所以我一般上会聊到比较 deep 一点，都是我很亲近的好朋友，他们都是了解我身边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你也是聊到凌晨三点。 对，我的话也是很喜欢的。哦，我很喜欢聊天的。 哎，是去你家上？他之前好像有聚会在人家， 呀， 就很多人哦，那个 就是我可以，就是聊到早上我都 OK 耶， 哇， 我超爱聊天 ，OK， 我不喜欢 party， 有在家里 party， 这个叫 talk party， yeah，talking party， 好了，我们再来听歌，我来自 Justin and Quan 的 Pretty Candy。勾选西西音乐队啊，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是呢啊，来自这位老朋友的这个好消息。 哎，昨天就刚好遇到他，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们勾选 event 他都会出现的。上一次 Go Go Go 林碧也是，然后昨天的 K-pop Random Dance 也是。 supportive 啦 supportive， 他果然还是爱勾选的。 对，我们有麦赖明泉来听看他的声音吧。 我最近最开心的事情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你懂吗？现代的人哦，像我这种呢，我们就没有 check 那个轮胎，然后轮胎其实没有花纹的，我不知道，但我继续去开车，然后开车路途当中，近期又下雨嘛，然后暴雨的同时，我的那个胎压就新胎就滑轮胎，一滑的时候还好，虽然讲整辆车有我晃来晃去，但最后呢还稳着，然后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故，我觉得这个是不幸中的大幸，然后是我最最最开心的事情。 哎 ，Mainline 不行， 不 幸 中的大幸我明白了，可是最开心的事情 没有。我告诉你，因为那时候呢，我跟他要语音的时候呢，他不是这么说的。 他讲 我，他说啊，我女朋友去 Australia 一个星期，我很开心啊。他一回来，他有另外一个 job 啊，会去 staycation 啊，多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我多么开心。结果他录给我这个。 哎呦，可是情侣在一起久啊，真的会。 想要分开是不是？ 就是小别胜新欢这样子是吗？ 嗯，那也是。 OK， 反正就是，我觉得轮胎记得要定时 check， 然后有没有风也是很重要。 对，不要像我这样。 对，不要像 Kelly 这样子，那个胎压崩掉了才发现， 完全 换他才发现。 对、 OK， 定时 check 胎压啊，各位，马上来听歌哟，来自 Hero 还有定时黛西的有没有？是这个选 Rising Hour。今天我们要说到呢这部剧，哇哟、看到这个非常黑暗风啊 ，OK， 不是黑暗风吧？这种 算是吧。你想看那个 trailer 好像是 我、 okay、 我真的一看到 trailer 我有点怕。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恶意， OK， 那是围绕着一起坠楼谜案呢、就是去开启的啦。我们看到讲说呢，有这个资深媒体人叶潘呢，就秉持着追寻真相的原则，他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呢，将护士这个李月还有那个母亲尤熙报道为嫌疑人，因此呢引发了这一次的剧情。我们先来听看这个 trailer 吧、 各位网友晚上好，这里是夜话直播间，我是叶潘。 现在坠楼案影响很大， 抓紧时间。 OK， 悬疑犯罪电影啊，要找出真相的。OK， 这样听起来是很刺激，然后呢，应该是很烧脑的。各位可以赶紧上到勾选 Dynamite 参加游戏，就有赢取就有机会赢取呢两张恶意的首映礼邀请券喽。 是的，详情条规浏览勾选 Dynamite， 恶意呢将会在7月17号震撼上映了。我觉得大家可以看这部电影，然后跟他们一起破案。 对，哇、烧一下脑样子就救一次。 哇、很棒啊！ 马上来听歌，又来自 Sasa Blue 的对视，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我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造成火力全打爆，勾选 Rising Hour。 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勾选 炫月月助力团， 酷炫月月助力团啊！今天十点钟我们要说到第一首新歌，有来自 Trippy 的新专辑。这个专辑名字呢叫新哈三啊三个惊人 ，OK 组成了一个新这样子的。 Yeah. 当然啊，第一首歌曲呢，我们之前就讲过了，5566888333是 L O V E 的意思了哈。 是，我们来听一下 Danny 呢在练习的过程的一个影片 ，OK。 这首歌曲呢是跟 Ryota 合作， 对、 啊、去制作的啦， 而且他们三位都说这首歌是最最最难的，但是呢第二首呢哇风格大转变， 我就太爱这首歌曲， 特地远赴到日本拍摄整支 MV 哦， 没有跟你开玩笑，我跟你讲这首歌、哦、那时候在现场听到的时候真的是、我真的是哭哎、欸，我 真 的眼泪出来， 而且那个合作的团体也很厉害。 对啊 ，Avantgarde 大家知道吗？哦、真的很劲，你知道吗 ？OK， 那啊，先来听看 chorus。 J-pop J-pop、 我真的想 cover 其实 呀、yeah, 而且这首歌的作词人是裴勇哦， 对啊 很厉害哦、 欢乐世界呢是讲到说要勇敢去面对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的一个概念一个理念这样子啦哈、你会害怕是因为你还没有做够你要做的东西， 对、 啊、 因为你有可能留下了遗憾， 对不要留下遗憾，我们来听看 Trippy 的声音吧。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rippy， 我是 Kevin， 我是 Kevin， 我是 Danny。 这首《欢乐世界》听起来很欢乐，可是讲述的是生命的终结。 我们想要表达的是，即使到了终点，也不是一个坏事，我们反而可以大肆庆祝，因为啊，生命的短暂，生活才因此精彩。 这首歌我们也特地飞去日本，和日本当红的舞蹈组合 Avantgarde 一起拍摄 MV， 所以记得去看看。 接着去看哟！ 耶，看了 MV 你肯定会喜欢。 对，一起 cover 起来。哎、我要学，我跟你讲，我 真 的要学。然后有人敲完 Danny 讲说要一个慢版的教学版的。 对、因为他的那些舞蹈也太难了吧。 可是我觉得学到这首歌会很有成就感，很厉害。那 chorus 是 Danny 编的，然后其他的 part 好像是 Avantgarde。 其实他们一起合作，一起编的。 对，所以要一起来听吧，《欢乐世界》也很棒的一首歌曲，继续 support 他们。哇，学这个选 Beyond Chen。 星期三下午三点你有没有时间，我想诚意邀请你来到我最盛大的告别， 太阳很耀眼地上粉色的起点，你带着思念和我最爱的玫瑰， 不舍的泪好笨拙，从泪角滑落，平时那么爱说你却沉默， 别哭泪水太沉重，该走终究要走，再见了我的朋友，想我就看天空。 如果离开这世界不再拥有这一切，让我挥手告别这欢乐世界，别哭红了双眼，别带遗憾说再见，想说的抱歉留在心里面。 让我告诉你一个事情，你最好给我听一听，要玩一定要尽兴，要闯一定要拼命，没那么多如果，再等就没结果。我我我我我我，就算世界没有了我，还有花朵代替我在风里勇敢的活，别哭泪水太沉重，该走终究要走，再见了我的朋友。 优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Blackpink Lisa 的 Dream。 优选乐乐助力团 呢、啊？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第二首新歌又来自这位歌手 Nicole 公子薇 With You。OK， 这首歌曲有一个括号的 Everything Feels So Right 啊，基本上就是跟你在一起呢，所有东西都显得好像很 对了 啊，就是感觉 对了， 我遇上对的人这样子的。OK， 是不管就是下雨天，我都觉得是对的。 对啊。OK， 那在听到他的这首歌曲之前呢，我们看到他最近有跟 Annabella 蔡永琪呢去做 cover 了。这首歌曲《忘记拥抱》， 忘记了拥抱，忘记了微笑，忘记我们曾经是那么那么样的好，我们都太骄傲，话说的太早。 哇，是清唱哎！ 对，是我错觉吗？后面有摩托声。 啊，真的吗？ 很 real， 太 real 太 real， 我喜欢，我喜欢。 Okay， 那他当然最近也 cover 了另一首歌曲，叫《同花顺》，来听看吧。 不如说，更甜莫成真，只要愿意等，只要肯爱的深，是不是就有这可能？有可能打动这铁石心肠的人。 唱歌很好听， 没有，你不觉得他这声很像 Cinderella 吗？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有点像， 有因为他有可能样、颜值也很高了， 那可能十二点就要回家了。 哇， 来听看他的声音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公子薇，为大家介绍我的新歌曲《We Feel Everything Feels So Right》。这首歌也会在我的个人专辑《妮可》里面收入的一首新歌哦。这首歌充满了恋爱校园的气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你好，我是 Nicole 公子薇。 哇、wow， 个人专辑叫妮可哎，大家去 support 起来好不好、 yeah， 啊？这样应该是会至少有六首歌，是不是？ 哇、 wow， okay， ， 期待期待接下来的作品哦。 是的，来听这一首歌曲，来自 Nicole 公子薇的 With You Everything Feels So Right， 这里个选 Beyond Chen。 优选乐乐助力团 啊，今天我们说到第三首新歌，有来自李心一的这首歌曲《飞舞的河流》啊，哇哦 ，OK， 那他之前就来到马来西亚嘛，对不对？ 是， 然后就有来到勾选访问啦，之前我也个人访问过他了， 帅帅帅， 这个莹莹。跟这小童跟楚莹 sorry， 哇， 因为讲到 prank 就想要赢，你知道吗？啊，小童跟楚莹呢，他们也跟他玩了一个游戏，等一下我们再播，不用紧。然后他也参加了这一次音乐有你的录制啊，在啊这个学校呢唱了这首歌曲， 哇， 煎熬，哇，一点都不煎熬，他唱起来。 心一跳，爱就开始煎熬。 我都有点起毛 而且还是稳稳的上的那一种，知道吗？在那边飙高音， 喂，他不是就是有假音顶上去，还是什么？ 对， 真的是实音啊，顶上去的。OK， 是的，而且他自己本身呢也唱了这首歌，叫做《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 茶花读不懂白玫瑰，悲伤的风吹不到那山蕊，你羡慕我孤独的纯粹。 这个是之前他上到天赐的声音的这个舞台了哈， 我很喜欢他这身的服装， 是很什么 gentleman， 就很王子哦。 哎呦 ，OK， 各位可以接下来期待一下啊，音乐有你他的这个出现了哈。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呢，刚刚讲到的小童跟楚莹呢就跟他玩了，讲说我们这个录音室是隔音完全隔音的，但其实没有啦哈。然后他就信了，他进里面大喊，我真的是，哦哟，很高音。 对不起了，老师。真是高音小王子， 他们讲隔音很棒，他真的在里面， 真的是有他们在里面说一些什么 不 能 听 的 话 你知道吗？ OK， 我们一起来听李心怡的这首新歌吧，飞舞的河流啊，是这个选 Beyond Chen。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刘仁宇的靠近点， 电波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多选 Rising Hour， 多选 Rising Hour。 我在很认真的跟你讲，再靠近一点我都看不懂这个颜色是 什么。哎呦，口红的颜色那么容易分，你们男生为什么永远学不会？ OK， 各位，如果你觉得口红颜色容易粉的话，你去看一下这个影片 ，Kelly 凯欣的 IG K A Y L E Y 的 X I N N， 在顾欣的 IG 也可以看得到。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前半部分的片段。 三支口红分别是什么颜色？ 这个应该是粉色吧？ 粉色，这个也是粉色。 嗯， 这个哦，这个我懂， 这个 我懂，这个 不一样， 这个粉色。 对对对， 没有要求啊，完蛋了，找不到女朋友了。 哎，这三个颜色明明就是不同的，有草莓红， 是不是都是粉色？ 有豆沙色， 是不是都是粉色？ 没有，它 都 有红，要不然就是比较褐色一点点。 都是 粉色，你看，算了吧，男生没有要求了，找不到女朋友了。 哎 ，OK， 不用紧，我们。讲到这个 粉 色咧，我就想到讲说我们接下来有勾线笑话2025要强势回归了。 是的啦，而且呢我们自己本身其实也做足了很多的准备，我们拍了很多很多的 video 都还没有上完，你知道吗？ 对、啊、 那也感谢就是我们的这个战略伙伴大嘴巴卡拉 OK 强势打造 Cleanse SK Jewelry 和 MOG 联合赞助的。从7月14号开始呢，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大马在籍学生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勾炫笑话2025了。 没错的，那方法也很简单，只需要在自己的这个 Instagram 上传一张美照 caption 呢，写下你的座右铭，并且呢 hashtag 勾炫笑话2025，那这个 tag 是不可以错的哈，不然我们找不到你哈。然后记得要 tag 勾炫还有 Loudspeaker KTV 的 IG， OK， 记得是要在照片里面 tag， 不是在 caption 里面写而已啊。当然我觉得写两个都 okay. 就比较安全的了哈。 OK， 记得要确保自己的这个 IG 账号呢是 public 的，这样我们才可以看到你的 posting 这样子哈。 呀、yeah, ，那如果你们成功入围我们的笑话的话，那你就会收到小编的这个 DM 啦。 OK， 那就前往的指定的海选活动呢进行我们的 interview 的。 没错， 那我们也会呢分别在限定的四场的海选活动里面呢各选两位笑话晋级我们的 final， 那把握时间尽早报名就机会优先晋级咯。 没错的，下一位女神会是谁呢？如果讲说你 OK 想要报名的话，当然踊跃参与吧。如果你觉得身边有适合的朋友 OK 他可以做我们大马最强的校花 OK， 这样就赶紧推他去报名啊！这不仅是一场比赛啊，更是你学生时代最值得收藏的青春高光时刻。 耶耶耶，等你们赶快报名喽。 是的，马上来听歌，来自郭家卫的骄傲。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张碧晨的在故事的最终，也是我们这一次勾选媒体伙伴 Star Fortress主办张碧晨爱的实施2025交响限定演唱会吉隆坡站啊，将会在9月12号还有13号晚上的8点在 Axiata Arena Bukit Jalil 实力开唱的。那第一场呢12号已经 sold out 了啦哈，第二场呢会在这个7月10号也就是前两天早上10点透过 mydoublemyshow.com 开票了的，各位可以去买票，现在剩下 VIP PS1 PS2 还有 PS3 这样子的，赶紧行动吧。 天国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狗血热情而为。 耶、yeah, ，今天我们要说到呢，会有讲了好几个礼拜的 SMB Vaganza 啦。那之前呢，我跟 Kelly 凯欣就去到了 KL 的这一场，然后我们看到 Broccoli 去到了 Binang 的这一场，当然还有接下来的，在7月16号就会在 Opera South Key， Opera Hotel South Key 呢，就在柔佛的这一间 hotel 啦。我们有 YY 莹莹呢会出现在那边的。 是的，如果你们不知道到底 SMB Vaganza 是什么样的这个活动呢，它其实是一场呢市场营销分享会的。他就会结合呢大师级的专业分享啦，包括一些真实的成功案例，然后 MC 的现场演示，然后呢当然少不了非常非常丰富的奖品之外呢，我们有史无前例最低价格的独家广告配套优惠哟。 没错的 OK， 据我们那时候去了之后我感受到的是你会认识到很多很多很多不同中小型企业的商家， 是 OK， 就build 你的 connection 啦，然后重点是有 Astro 提供这个广告配套优惠，它是便宜到什么情况来？便宜到我自己啊，我没有生意啦，我都想买， 哎，真的 买给 promote 我自己， 物超所值，就是有可能你买一个广告，它就这 plus plus plus plus plus， 而且是 送你很多东西， 针对性的那一种 target 你的 对啊 那个用户的， 这个 system 很厉害，在电视台 的 OK， 各位可以去留意一下，去听一下这样子啦哈。当然也有其他电台 DJ 也会到现场分析 Ash Audio 怎样帮你的品牌更上一层楼，也会有专业的财经主持人黄俊斌有专业分享了哈。 是的，现在呢马上到 astromedia.com.my 报名，只限已注册的大马中小企业，位置有限，先到先得。 See you there， See you at Road for Opera Hotel South Key 在7月16号马上我们要交班啦，祝你一个愉快的星期一，不要这样 blue 咯，是这个炫比较 OK。